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英国首都伦敦，以它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雄伟的风姿，屹立于世界名城之林。如果您到英国旅行，闻名遐迩的伦敦塔肯定是必到之处。它紧靠泰晤士河北岸的塔桥附近，是一座具有900多年历史的诺曼底式的城堡建筑。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作为人类文化遗产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英国王室的开创者威廉一世被后人称为征服者威廉。公元1066年9月17日，威廉为了争夺王位，从诺曼底引兵渡海，驶向苏格兰东南海岸，翌日登陆，攻占佩文西和黑斯廷斯镇，开始建立桥头堡。10月13日，在黑斯廷斯一战中，消灭了原英格兰国王哈罗德的军队，哈罗德战死。1066年的圣诞节，威廉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加冕为英格兰国王。正是这位征服者威廉，于1078年开始建造伦敦塔。他死后，威廉二世继承父业，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直到1098年才把这座城堡建成。占地7.2公顷的伦敦塔，经过900多年的增增减减、兴兴废废，成为今天的伦敦塔城堡群。从1140年起，它成为历代英王的主要驻地之一。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伦敦塔本来是用来防卫和控制伦敦的一座城堡，塔中最古老的建筑是位于城堡中心的诺曼底塔楼，它是整个建筑群的主体，也是英格兰最早的石质建筑。因其是用乳白色石块建成，故又称白塔。但在将近1000年的岁月中，伦敦塔的作用在不断的变化。有人曾经说，这座塔是保卫或控制全城的城堡，是举行会议或签订协约的王宫，是关押最危险的敌人的国家监狱，是当时全英国唯一的造币场所，是储存武器的军械库，是珍藏王室饰品的和珠宝的宝库，也是保存国王在威斯敏斯特法庭大量记录的档案馆，直到现在成为伦敦著名的旅游观光区。伦敦塔虽只是一处古堡，但是他的领衔管理者却是享受总督待遇的一位将军，他和禁卫们同样住在塔内，他 他的助手是禁卫长。英国人自古十分注重传统礼仪，卫兵们至今仍然穿着传统的猩红色都铎式的制服，戴高高的黑色熊皮帽，并保持着自1485年以来从未间断的钥匙典礼。伦敦塔最重要最古老的建筑是位于要塞中心的诺曼底塔楼，又称白塔。白塔系主人居住与守备部队进驻之所，最为坚固，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征服者威廉日益巩固和扩大的权力。楼高 32.6 米，共分三层，墙体厚度不一，从3至4米到4至6米，双层墙壁，窗户口很小，门窗之间都是用白石头相隔，其顶部呈雉叠状。塔楼的四角耸出四座高塔，三方一圆，在角隅设有螺旋的楼梯通达顶层。作为一个防卫森严的城堡和宫殿，英国的数代国王都曾经在伦敦塔内居住。当年每逢英国国王加冕的前夜，都要在塔内过夜，第二天再往威斯敏斯特宫举行仪式，这已经成为了一种惯例。伦敦塔也是皇家鸣放礼炮的地方，时至今日，每逢重要的庆典，伦敦塔的总管都会通知皇家炮兵团把大炮拉到城堡南面的河畔，鸣炮庆贺。正因为伦敦塔在英国有如此特殊的历史地位，所以有人说，伦敦塔的故事不仅构成了一部伦敦史，也构成了一部英国史。如今在塔内分别陈列的展品中，不仅仅有历代品种众多的武士盔甲、战袍和枪械，也有显示古代刑法的地牢、宝剑、刽子手的斧钺。皇家珍宝馆展出17世纪以来英君主镶满宝石的皇冠、权杖、饰物和珍品，其中于1838年为维多利亚女王制作的帝国王冠，上面镶有3000多颗宝石，是世界闻名的皇族珍品。此外还有一只国王的权杖，镶有一颗1905年在南非发现重达530克拉的大钻石，据说这是世界上加工制作的最大的钻石了。世界各地来此参观的游客所感兴趣的，除了那些世界上最为昂贵的璀璨高雅的珠宝，还有伦敦塔中传说的幽灵。 长久以来一直传闻，伦敦塔是鬼魂出没的地方。那么这个被游客称之为血腥之塔的地方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让我们翻开存放在塔里的囚犯档案，看看都有哪些显赫一时的名人曾被囚禁于此。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伦敦塔上那些闻名遐迩的囚犯。 漫长的岁月中，这里隐藏着王室血腥暴力的宫廷斗争，也成为了监禁国王、政敌的囚室、处决囚犯的刑场。英格兰历史上有很多位失败的国王，失宠之后的王后、王妃、王子和大臣以及贵族，不但被囚禁于此，而且在这里被送上了断头台。有的游客说，即使事隔多年的今天到了这儿，仍可隐约间感受到塔中的血腥气氛。当初人们在设计伦敦塔时，并没有想到要把这里当成囚禁犯人的监狱，因此在建筑白塔时没有考虑在塔内设置囚室。但白塔动工后不久，就有一部分犯人被囚禁在白塔的地下室，最多的时候伦敦塔竟然关押着1700名犯人。从那以后就常有犯人被押解至此，伦敦塔也就逐渐成为了国家监狱。作为监狱的伦敦塔关押的最后一名囚犯是纳粹德国的3号人物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赫斯。当时他私自来到英国企图秘密会谈，被英国首相丘吉尔囚禁于白塔内。二战后经公审，鲁道夫·赫斯被判处无期徒刑。长久以来， 一直有传说这座古堡是鬼魂出没的地方，那么这座被游客称之为血腥之塔的伦敦塔到底有哪些故事呢？还是首先让我们翻开存放在塔内的囚犯档案，看看都有哪些显赫一时的名人曾经被囚禁于此。英法百年战争的时候，英国皇族后裔的两个旁系家族形成了对立的封建主体，北方以兰开斯特家族为代表，族徽是红玫瑰，南方以约克公爵家族为代表，族徽是白玫瑰。当时簇拥在兰开斯特家族周围的是英格兰北方和威尔士一带力图保持封建割据局面的贵族及大封建主，而约克家族依靠的则是东南部那些依靠发展贸易和手工业兴起的新贵族以及城市里的富裕阶层。为了争夺英国王位，双方各自利用自己手中拥有的军队相互杀伐达30年之久，拉开了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红白玫瑰战争的序幕。亨利六世于公元1422年九月继承其父亲亨利五世的王位，成为英格兰国王。同年10月，他的外祖父查理六世死后，又成为了法国国王。亨利六世笃信基督教，关心宗教教育事业。1441年，他创办了世界上最为著名的学院——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然而，亨利六世虽然对教育很有贡献，但作为国王却不善治国，并且不幸患上了精神病。于是，在1453年至1454年期间，暂时由约克公爵摄政。没想到，约克公爵竟然想与之争夺王位。摄政不久，约克公爵便给亨利六世写了一封信，劝他让位。亨利六世见信之后，宣布取消约克公爵的爵位，同时下令北方的贵族从速整顿军队，准备以武力解决此事。约克公爵见状，也从南方迅速调兵遣将。公元1455年5月22日，战争终于在圣阿尔本斯爆发。约克的白玫瑰军在英王的城堡外击败了亨利六世支持的红玫瑰军。1460年7月10日，双方在北安普顿展开了第二次大战。约克家族里最为得力的干将沃里克伯爵内维尔率领白玫瑰军打败了红玫瑰军，随军的亨利六世在战斗中被俘。后来双方达成协议，亨利仍为国王，但承认约克公爵为王位继承人。王后玛格丽特得知自己的儿子失去王位继承权，急忙从苏格兰借到一支人马，联合红玫瑰军突袭约克公爵所在的奥克菲尔德城。1460年12月30日，约克公爵在战斗中阵亡。玛格丽特为了解恨，把约克公爵的首级斩下，扣上纸糊的王冠，悬挂在城墙上示众。然而，让玛格丽特意想不到的是，约克公爵19岁的长子爱德华竟然在伦敦被拥立为国王，称爱德华四世。次年3月29日，双方又在约克城附近展开决战，红玫瑰军最终败北。亨利六世携带妻儿逃亡苏格兰。1464年，亨利六世再次回到英格兰，支持兰开斯特家族起事，但遭到失败，他本人也被俘，被囚禁在伦敦塔。令亨利六世意想不到的是，胜利之后的约克派内部矛盾急速激化。身为国王的爱德华四世与掌握实权的内维尔反目成仇。1469年，内维尔一度将爱德华俘获下狱。后来爱德华四世重新得势后，内维尔逃往法国，转与兰开斯特家族结盟。他们在法国的支持下卷土重来，打回了英国。亨利六世又于1470年10月复位，这次是爱德华四世逃亡尼德兰，依附于他的妹夫。而不久，爱德华四世又卷土重来。1471年3月，爱德华四世在尼巴特一战中击败并杀死了内维尔。5月4日，爱德华四世俘获了从南部港口偷偷登陆的玛格丽特王后，将他和他的独子以及众多兰开斯特贵族统统杀死。亨利六世再次被关进了伦敦塔。几个星期之后，当局宣布说亨利六世在伦敦塔内忧郁而死。 至此，兰开斯特家族几乎已经被斩尽杀绝。混乱中，只有兰开斯特家族别职的十几岁的亨利都铎侥幸逃往法国的布列塔尼。1483年的4月，爱德华四世死后，其弟理查德自称国王，他也是约克家族的最后一位英格兰国王。而亨利都铎侥幸逃往法国后，从没有放弃过卷土重来的希望。1485年8月，流亡多年的亨利终于率兵跨海进军伦敦，在博斯沃斯原野战役中击毙了理查德三世，并于同年即位为亨利七世。亨利七世当上国王之后，结束了旷日持久的玫瑰战争，为都铎王朝的昌盛奠定了基础。他先后与西班牙、尼德兰、佛罗伦萨和丹麦缔结商约，大力促进英格兰的贸易。当他的儿子亨利八世继位时，英格兰已经繁荣昌盛了起来。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继续收听《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伦敦塔内最有名的鬼魂，也是塔内第一个显赫的受难者，王后安妮·柏林，她是亨利八世的第二位妻子。亨利八世为英国都铎王朝的第二代国王，他在伦敦塔处决过众多人。继位的第二天，他便将亨利七世主要的两位税收官关进了伦敦塔，16个月后以莫须有的罪名处决。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乌托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因为反对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拒绝承认亨利八世为英国最高宗教领袖，而被囚禁在伦敦塔内长达15个月之久，最后于1535年7月被送上了断头台。亨利八世与寡嫂卡瑟琳结婚之后，虽然生过两个儿子，但都不幸夭折。他便以自己无嗣为理由，从1527年起不断提出与卡瑟琳离婚。1533年，亨利八世命令坎特伯雷大主教废除了他与卡瑟琳的婚姻，随后又要求全体臣民宣誓支持他与安妮的婚姻。当时有几名教士对这样的宣誓表示坚决抵制，结果被关进伦敦塔，随后被处决。1533年1月25日，亨利八世与安妮秘密结婚。6月，安妮在威斯敏斯特教堂正式加冕为王后。9月，安妮生下一个女儿，也就是未来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亨利八世看到是个女孩，深感失望。后来有人流传说安妮的左手有六个指头，是女巫的标志。1536年，亨利八世以通奸和乱伦罪名判处安妮死刑。临刑前，安妮王后请求用剑刺死她，而不要用斧头砍死她。亨利八世满足了她的这个要求，专门派人到法国找来了最好的剑手。安妮死前平静地对她的朋友说，我很高兴保全了我洁白的脖子。后来有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安妮不大可能犯有被指控的罪行，她仅是个牺牲品。由于有的人认为安妮是被冤枉的，后来的伦敦塔里便有了安妮幽灵的传说。据说安妮死后，她的阴魂经常在伦敦塔里的草坪上出现，嘴里头念念有词，似乎在诉说自己的冤情。还有个祭坛，也是她的阴魂时常显现的地方。安妮的女儿伊丽莎白一世是英格兰历代最伟大的君主之一，她45年的成功统治使她成为百姓所敬仰的女王。1587年，埃塞克斯伯爵任伊丽莎白女王的侍从长，此人英俊潇洒，伊丽莎白一世经常和他一起到伦敦郊外的森林中骑马，这引起了女王原来宠幸的警卫队长沃尔特·雷利的记恨，于是两人都在女王面前诉说对方的坏话。对埃塞克斯来说， 他凭借着自己在女王那儿得到的恩宠而过于自信，但伊丽莎白毕竟是一个政治家。1599年，埃塞克斯伯爵任女王驻爱尔兰的代表时，因调度无方被叛军打败，与对手订立了一项屈辱的条约，紧接着又违反女王的命令擅自回国，因而在1600年被女王撤去了一切职务。此时的埃塞克斯顿感前途被毁，便带领300人在1601年2月8日发动伦敦民众叛乱，被击败后他只得无条件投降，随即被关进了伦敦塔，经审判于2月19日被判处死刑，并于2月23日在伦敦塔内被处死。行刑那一天，他的死对头警卫队长沃尔特·雷利亲眼目睹了这个政敌被处死的整个过程，但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17年后他自己也没有逃脱同样的命运。沃尔特·雷利曾经就读于牛津大学法学院，是个天才军人，又是一位富有才华的诗人。1585年受封为爵士，深得女王欢心，但自从他瞒着女王与一位宫女结婚后，此事激怒了伊丽莎白，他便以玷污宫女的贞操和荣誉之名将雷利投进了伦敦塔。虽然不久获释，但雷利的仕途也从此了结。1603年，伊丽莎白女王逝世，詹姆士一世继位。此时的沃尔特·雷利觉得女王已死，便卷入了一起推翻国王詹姆士一世的阴谋事件，因事件败露又被关进伦敦塔中。雷利这一次在伦敦塔中被囚禁了13年，他也是在此被囚禁时间最长的囚徒。但与众不同的是，在囚禁期间，他不但在伦敦塔的花园里种植烟草，还把圈养的动物的笼舍改造成为化学实验室，并利用空余时间撰写了一部世界史。1616年，这个优雅的贵族终于说服了国王，让他率领一支探险队去南美洲寻找金矿，以此立功赎罪。不幸的是，雷利两手空空而回，最终在伦敦塔丢掉了脑袋。由于雷利的戏剧性经历，使现在雷利显形表演成为了伦敦塔最吸引人的游览节目之一。 长久以来一直传闻伦敦塔是鬼魂出没的地方，那么这个被游客称之为血腥之塔的地方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让我们翻开存放在塔里的囚犯档案，看看都有哪些显赫一时的名人曾被囚禁于此。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伦敦塔上那些闻名遐迩的囚犯。 许多个夜晚，伦敦塔内的守卫报告曾经在城堡西南方的血塔附近看到过两个身穿睡衣的小孩子的身影，更为奇怪的是他们还手牵着手。熟悉英国历史的人都明白，这正好印证了500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一宗离奇命案。据传，英王爱德华四世1483年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爱德华五世和弟弟约克公爵被送到塔里等待继承王位，但最后他们却在塔内神秘失踪，而他们的舅舅理查成为了英国国王。直到200年后的1674年，工人在整修塔内阶梯时，从砖石中发现了两具孩子的遗骸，几乎可以确定正是当年失踪的两位小王子。有关这两位王子之死的真相，也是一次英国历史上调查时间最长的谋杀案。伦敦塔内到底有没有鬼魂呢？2003年，几位科学家终于揭开了这个秘密。首先，他们发现塔内某些地点的磁场异常强烈，另外，某些地点的建筑格局造成了气流通过时的速度较高，而且会发出空气在细穴中的啸叫。此外，光线的昏暗客观上可能对游客产生了心理暗示的作用。于是科学家们得出结论，闹鬼事件是环境所造成，所谓鬼魂不过是人类大脑对现象的解读，鬼魂现象应该说是磁场、寒冷的气流、昏暗或变幻的光线等造成的。